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阅读季金牌推广人崔代远。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一面一世界》。这本书呢，是由著名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一面一世界》这本书呢，讲的呀是面条的前世今生啊，不光是讲了各地不同的面条的做法吃法，还着重讲了面条的文化，以及呢面条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和讲不完的故事。我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书中的一个片段。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爱吃面，当你享受这种大众美味的时候，可曾想到一碗简单的面条里竟然蕴藏着文化交流的历程。纵横五大洲，长达千百年，错综复杂，生动有趣儿。它提高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内容，最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本书是讲面条的，同时也在讲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如面条一样自然流畅的交融，或许能启迪人们思考如何消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吧。但愿如此。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来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工。黄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黄工，新年的第二天，我们还是要在这里说一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啊！新年快乐。 黄工，那么在这个时间，您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出行的天气的提示呢？我们来听一听黄工的介绍，好吗？ 哎，好的。上午呢，咱们解说了北京和咱们全国的天气情况。那么现在呢，咱们看看这个全球啊主要的地区和城市这个天气的变化趋势。 好的。 从目前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在亚洲的东亚和远东地区啊。天气呢是小雪转晴，像今天日本的东京最高气温呢在-10度左右，韩国的首尔呢最高气温在0度上下。南亚和东南亚的天气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印度大陆会有明显的雾和霾。今天新德里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可以到20度。在泰国大部分地区呢就是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了，曼谷的最高气温呢可以到33度。那么到印尼啊、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天气呢都是多云为主了，最高气温呢都接近会超过了30度。那么到欧洲呢，北欧啊目前来看是小到中雪的天气，白天呢最高气温才到-5度。南欧呢是阴天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10度到15度。像莫斯科天气呢是阴天，有雨夹雪，最高气温呢在0度上下。稍微偏南一点，像德国首都柏林，这个天气呢是多云见阴的，最高气温呢在-5度。再偏南一些呢，像法国的首都巴黎，天气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气温呢在13度上下。那么到美洲呢，这个东西部天气差别就比较大了。像加拿大的渥太华，天气呢是小雪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才到零下的8度。 美国的纽约呢也是小雪天气，最高气温呢仅有-4°。华盛顿呢虽然说是晴天，最高气温呢也只有-3°。那么到美国的西海岸，旧金山、洛杉矶啊，这个天气啊就不一样了。虽然说是阴天，最高气温呢全能上升到了15-20°。这是北美洲的天气。那么到南美啊，这个大部分天气又是差别很大了。目前来看呢，南美的大部分地区天气呢都是阴有小到中雨，白天最高气温呢在15-30°的样子。南半球的大洋洲呢，大部分地区天气呢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目前来看还是没有低于25°的。可以说呢，在南美啊、大洋洲啊，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从目前的天气变化来看啊，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对出行啊、出游啊没有太大的影响，基本上能满足咱们听众朋友不同的需要吧。 谢谢黄工在新年当中给我们带来这么重要的，尤其是给环球出行的旅行家们带来这样的重要的提示。 对，可以提前做好这个行程的规划。 谢谢黄工，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啊， 谢谢， 谢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你好，我是张帆。各位可能听到我们新的一些这个片头片花的时候，觉得有一点陌生。刚才这个谁说了，给你每周一个全新的请假理由？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出的内心话呀，对呀、啊。 所以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谈论这个新年的假期是如何度过。除了元旦的3天小长假之外呢，今天是上班第一天嘛？ 对。 那接下来的假期，从春节开始可能大家都有新的计划。我今天还听到同事们在聊天说，哎，怎么今天看到有一些这个街道上还没有太多的这个车辆， 因为今年春节吧它偏晚，所以很多的可以自由来规划自己工作时间的人呢，可能他的春节假期从元旦就开始了。 说的一模一样，他们说从， 对对， 我后来算了一下，从元旦开始一直到春节差不多也有30多天吧。 不长不长，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45天左右啊、差不多我算了一下，然后你再加上周六周日， 在45天面前那2天就不算什么了。 但是也有人说这仅仅是一个小长假嘛，好吧，我们假期不管是长还是短，当然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使你来为你的新年做更好的规划。 环球趣闻录听起来好像离我们有一点遥远，虽然都很有意思，但是好像这些项目不见得每一个游客在旅行当中都可以去感受到，但是说不定其中就有某一条特别触发你的某一个这个神经， 对， 然后你就会想把下一次的行程规划到那里去。 来，我们从今天环球趣闻录的最新一篇开始。首先我们要去跟冰山共泳 呀， 在冰山附近游泳，你想过这样的事情吗？咱们中国游泳协会冬泳委员会成立之后呢，为了推动冬泳健身的广泛普及，将每年的元旦，也就是在昨天啊，是全国的冬泳日，定成了这样一个日子。那对于冬泳爱好者来讲呢，如果觉得到一般的河里或者湖里或者海里去冬泳不够挑战的话，你不妨试一试乘船到格陵兰的沿海，在冰山之间冬泳。 你看到那个冰都是透着幽蓝幽蓝的颜色的，一定是视觉上面的感受很棒。 对， 但是至少这其实它是皮肤的触感呢，这个我就不敢想象了啊。 你是一怕冷的人吗？ 我不是，但是我不敢尝试冬泳。 冬泳还是 对，这个是需要技能的嘛， 对 不对？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全岛大概有1/4的面积是在北极圈以内的。总部设在冰岛的北极极光公司推出了到格陵兰和冰山共泳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因为那儿呢冰山密布，游客只能乘坐这家探险旅游服务商提供的机帆船到达。有媒体的这个刊登的图片显示说，游客呢可以在冰山间畅游，或者是从船上直接跳水跳进冰冷的海中，或者是滑着冲浪板穿行在冰山间，总之就是炫酷。 经常这样的场景我们看到的是夏日，看到的是在温暖的海面上，但是在冰山之间呢，这确实是头一回听说。那格陵兰呢，实际上它年平均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下，为了避免冻伤呢，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有话要告诉大家。他们说很多人都觉得这种玩法刺激，的确能让人清醒，而且这并不危险，前提是你确定你自己能在水里待多久，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对，这个就不能逞能了，一旦这个发生危险的话还是后果会挺严重的。但是参加到这样的旅行项目当中是一个挑战自己体能极限的这么一个过程，他还是要对自己有所把握。 对，你知道他们讲要冬泳的话你平日要怎么锻炼吗？冷水冲，冷水冲，一直冲，就是平常你要有这样的准备。其实我小的时候就觉得经常会发现我们的邻居其中有一个身材特别健壮的一个人，他在每年的大概秋冬季的时候都会在自己的院子里，他家有一个那个小四合院的，然后他院子里拿这个冰水，就是淋浴啊，然后在院子里冲澡。经常我会觉得这好像是这个时空不太一样，他好像活在夏天的，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冬泳爱好者，每年的冬天都在我们家附近的那条汉江里，你要人要游来回的， 哇， 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但 是需要积累的。 对，一定不能是我想马上就去做， 对， 你得平常就有锻炼。 那这是这个和冰山共泳，接下来我们去冰雪旅馆体验一下，这个的要求和门槛就相对比较低一些 了 哈。 寒冬腊月里呢，很多人是想上雪场的是吧，或者呢是堆堆雪人看看雪景，但是如果你要住到冰雪旅馆当中的话，你会选择哪一家呢？我们今天要说一说这么几处地方。瑞典北部村庄尤卡斯耶尔维的冰旅馆是举世闻名的。这个旅馆啊，在北极圈以北200公里，那儿的客房由不同的艺术家雕刻而成，说主题各异，从森林风格到希腊风格，从海洋主题到动物主题。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的建筑和内部的家具都是冰块。 这个感觉只能穿着厚厚的严严实实的在那儿待着，而且衣服还得有防水的功能，要不然坐凳子就化了。对，裤子可能会湿。那再说一家哈，距离加拿大魁北克城20分钟车程的地方也有一家冰旅馆，总共有44间客房，全部也都是由冰雪建成的。如果你觉得冷的话呢，也可以去室外泡一下温泉，洗一洗桑拿，去去寒气，还有丰富的休闲娱乐设施供你暖身，也可以去冰酒吧小酌两杯。 那儿真的是冰酒吧，因为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冰酒， 可能连杯子都是冰来制成 的 吧。 对，刚才提到了瑞典和加拿大的两个冰酒店，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冰旅馆啊，它是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意大利拉克萨林温泉山区度假酒店。2017年的12月20号，也就是在前些天 刚 刚 开 始啊，推出了特制的冰雪客房，他们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而且你不用担心，这个山间的冰雪冷得你睡不着，因为他们酒店会提供睡袋，会保暖。 接下来我们去芬兰，拉普兰地区看极光，不妨去体验一下拉普兰白雪乡村。那儿有雪客房、冰餐馆、冰酒吧、冰教堂，还有很多晶莹剔透的冰雕作品，完全就是你想象中冰雪世界的模样。就是有些女孩子很爱玩那个水晶球，那种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可能也就是这样了。 对，这个小时候觉得堆个雪人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结果你一看冰酒店里面什么东西都是用冰雪做的，这就确实是童话世界。如果你觉得冰的这种旅馆啊，冰雪的酒店你还是有一点胆怯的话，接下来咱们就住住别的旅馆，看看你是不是适合到这样的地方去体验一下。 好， 因为这个地方啊，事实上是 报废的机动车，它改造的世界上最小的旅馆。 而且这款机动车也不像咱们以前在趣闻录里面提到过的什么火车车厢啊， 对， 飞机机舱啊， 还有甚至房车， 对，这款车可是很小的，出了名的迷你型的，叫甲壳虫。 哦，这么小的车 也能 做成旅馆啊？ 是， 来自约旦64岁的老人穆罕默德·马拉西姆，他把这样一辆甲壳虫汽车真的改装成了客房，号称世界最小旅馆。开业以后据说生意相当红火。 可不是生意会红火吗？因为一共也住不下几个人。 几个人 住不下两个人吗？可能也就是 我们来看看 这个。对对，马拉西姆家呢是住在沙巴克郊外一个名叫贾雅的沙漠小村里面，附近有一座建于12世纪的古堡，它的甲壳虫呢就停放在这个路边，车下会垫几块大石头以防车子移动。 嗯， 车内空间呢改装成只能容一张双人床的卧室，床单枕套都绣着传统阿拉伯风格的图案。 嗯， 车旁呢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世界最小旅馆。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的最小旅馆是德国安贝克的婚房酒店，面积大概是16平方米。 那我这么一算的话，这他的酒店一定是小过这个，对吧？ 对， 16平米当然很大了，你甲壳虫哪有16平米啊？ 对， 旅馆前台设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头，因为这个前台实在不能再占这个甲壳虫的面积了， 不合适。 对， 这个马拉西姆呢他会在那个地方去招待房客，享用传统的约旦美食，当然他也会卖一些纪念品。从2011年这位老人退休之后就开了这家旅馆。哎呀，这个开业以后呢生意是络绎不绝，接待过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游客。那大家要想知道去这样的地方住一晚上多少钱呢？马拉西姆的小旅馆一晚的住宿费大概是40约旦迪纳尔，合人民币370块钱， 重点是还包三餐。 我的天哪， 很合适。 我开始以为是不含早的。 不仅含早，早中午都算上 了， 这个不错哈， 划算划算。 我们在这样的甲壳虫最小旅馆里面稍稍惬意的听一会儿音乐，这个汽车音响应该是调的不错的。 嗯，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趣闻录。 整个夏天那片草地的柔和，这就是爱把我的心的开满了沙漠，你的名字是我最记得的歌，不用喝到如如一世的小河，这就是爱把我的心的饱和，你的吻就是我 味的薄荷，在环球趣闻录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嗯，甲壳虫里面的印象确实不错，不过我们不知道他还会放中文歌。 就可以自己带音乐的这个资源过去播放吗？ 真的是啊。出行到世界各地呢，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一些风俗人情。 嗯 啊，有些地方呢可能你会要注意一下，你叫入乡随俗。 对，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看到的是，到邻国去旅行的时候，你可能会遭遇一些小小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和规定。 嗯， 你比方说我们如果去日本旅行的话，很多人是喜欢坐他们的电车的。 对， 那么你要知道一下哪些行为可能会引起当地人的不愉快。 那最近呢，日本的民营铁道协会就发布了2017年度电车内最讨厌行为榜。 嗯， 在车厢内大声喧哗连续9年占据了榜单的第一位。 嗯，在这里呢，我需要提前声明一下，事实上呢，每个国家可能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说话声音的大小这个分贝啊，我们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就评判标准和那个分贝数是不一样的。 对，我记得原来说过，说这个其实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呢，大家对于说话大声这件事情，它的这个感受，它的反应也是不一样。 对， 你比方说在美国，其实大声说话有的时候在有些场合是非常自然的， 嗯， 大家一起这个哈哈一乐，啊，所以呢有时候造成说好多国家人讲说啊，美国客人来了啊，这就特别吵。 嗯， 结果呢，其实中国人呢，我们喜欢热闹的一面呢，有时候也会跟美国人对照起来。 对， 好像我们会觉得热闹一点好，可是有些地方的人觉得，哎呀，太安静还是好一些。 嗯， 那日本的民营铁道协会呢，从2017年的11号到11月30号期间，他们调查他们的本地人， 嗯， 一共调查了2419个人，他们列出了最人讨厌的17种乘车陋习，刚才云姨所说的这个叫车厢内大声喧哗，这一点呢是日本人可能不太喜欢的。 他们就是很安静嘛。 对。 那其中呢，排名第二到第五的依次是坐姿不良，站到旁边座位或者是空地， 嗯， 物品或行李站到了隔壁座位或空地，边走边用手机。 边走边用手机这个事情其实还是个安全提示。 全世界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不顾上下车顺序堵在门口，这是二到五名。此外呢，耳机声音太大外泄别人能听到。手机铃声太吵，乱丢垃圾，车内吸烟，醉酒乘车等行为也容易遭人反感。 嗯，其实大部分应该是 都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叫工具良俗嘛。 对对对。 他们的铁道协会呢从2000年开始推出了这份榜单，也就是说已经快20年了。这个榜单啊，不知道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他们协会说呢，评选这样的最讨厌行为榜呢，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有更舒适的乘车环境，并且通过榜单知道如何不去打扰别人。 嗯，接下来我们去到美国来看一看这条消息。 说哪儿就马上就来哪儿。 这条消息我觉得对于所有爱吃的朋友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喜讯。在美国，这对夫妇当吃货就可以挣钱。 哎，这不是说到很多美食家吗？是吧？ 差不多吧。 那我们来看看 是那个意思， 他们是怎么挣钱的啊？ 嗯， 很多人喜欢吃美食，但是呢，把吃当作职业的人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水平啊。 嗯， 美国夫妇叫格雷格·雷米和瑞贝卡·利维斯特，他们就是这样一对夫妇，他们舍得为美食花钱，也喜欢把每一餐的这个美食呢拍照上传到社交媒体。 嗯， 这不跟咱们的行为都是一致的吗？ 对。 但是随着他们啊，粉丝数量不断的增加，他们干脆就不工作了，专心当起吃货，拿这件事情挣钱了。 嗯，雷米呢，现年28岁，韦斯特31岁，来自纽约，因为爱吃，他们在2012年开设了自己的这个社交账号， 嗯， 叫做美食与朋友圈，分享关于美食的短视频和照片。 嗯哼， 然后夫妇俩发现啊，这个网友对于汉堡包、墨西哥卷饼这样的食物的反响，远远高于在博客上面的反响。 嗯。 2015年呢，他们的这个社交账号呢吸引了大概75000名粉丝，于是他们就给账号改名为饕餮力量，一下底气足了很多哈。并且在第二年辞掉了各自的工作，还成立了工作室，专心的经营这个账号。 哎，你要知道啊，他们可不是说自己做饭然后拍上拍照片上传，他们是到处去吃， 嗯， 然后拍照片， 嗯， 然后这个仅仅是在2012年，据说他们就为吃这件事情花费了近3万美元， 嗯， 大概合人民币快20万了。 天哪！ 啊，他们去餐厅就餐呢，也都是自己付钱，但是他们会跟主厨啊、餐厅经理去交换名片，渐渐打开他们的自己的知名度。 嗯， 到了2015年，他们两口子一边工作一边经营他们的美食账号，赚了4万美元，大概合人民币26万了。 嗯， 那预计今年全职经营美食账号的收入可以达到25万美元。也就150多万人民币还多。 由于名声渐起啊，还有商家出钱请夫妇俩去吃，来来来来我们这儿吃。 这个全世界好像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夫妇俩会为餐厅去录像拍照写文章，有的时候呢，

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摔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抱尖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棒儿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在新的一年，环球趣闻录呢有更多的趣闻轶事带给大家。 嗯， 旅途上我们还能走过什么样的地方呢？接下来咱们要说一说这个89年的姑娘，她成为了第一个走遍全球的女性。 我只能说，看看人家，我在做些什么？ 啊、没有，她可能也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没有拖累嘛。 我必须骄傲的说，18个月，他穿越的196个国家，我听过196个国家，我听过196个嘉宾来节目里面说过这么多地方。 这是你的基础的第一步，接下来啊， 这一步很扎实，对不对？走的 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嘛。我们来看看这位特别特别能干的姑娘吧。 嗯。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环游世界的梦想，但是真正实现的人真的太少了。这位89年的姑娘，她呢来自美国，她在环球旅行当中足迹达到了刚才袁一说到的196个国家， 太厉害了！ 她真正成为了第一个走遍全球所有主权国家的女性。 对， 在这场环球之旅中，她用18个月26天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她怎么走的，飞行200多次， 嗯， 用光了4-5本护照。其实我们用光护照的人也有很多，但是像他这样就是去了不同的地方的人可能比较少哈。 对、啊、 然后最终呢，他挤满了全球这么多个国家的签证。 嗯， 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史上最快完成环球旅行的人，而且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嗯，和很多人一样，这叫 Cassie 的女孩呢，从小就有着走遍全世界的梦想。而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很多人渐渐忘了曾经有这个想法。 对，因为结婚生孩子了。 曾经想仗剑走天涯，但因为太胖取消原计划啊。然后呢，这个 Cassie 一直记得，并一直暗暗做着努力。 嗯。 早在24岁之前，她就已经凭借自己打零工赚的钱，旅行了24个国家。但是呢，当时那是断断续续的走， 嗯， 觉得不能够满足他自己的野心， 嗯， 25岁生日这天，也就是在2014年， 嗯， 对吧？25岁，对吧？他终于决定该来一场彻底的环球旅行了， 嗯， 有了这样一个坚定想法以后呢 Cassie 第一时间就跑到了商店买了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回家呢贴在自己的房间。你知道到这一步很多人也都做到这一步了，每天在上面画一画描一描写一些规划自己旅行路线， 对， 有人也做到了。但是他继续资金准备签证办理行程规划，当一切准备的都差不多了，2015年7月24号这一天Cassie 从美国出发开始了这场环球之旅 啊。这个说起来回顾的时候都是很简单的这种描述，但你想一想它其中的每一步，你别说这个钱的准备了，就是问问大家这么多个国家，如果是达到上百个国家，这种签证的事务的处理 复杂程度， 烦死你的， 对，繁琐程度、 啊、哎呀，这是一场走遍全球的旅行。它对他的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描述是说，他看遍了世界各地的风景。 对， 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下等一场晚霞把天空染红，在冰岛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之上感受满目的纯净，再等一场极光，在葡萄牙体验在神奇的贝纳吉尔海滩洞穴里听潮起潮落， 在突尼斯邂逅最浪漫的蓝白小镇，静静坐在海边看落日余晖，在以色列漂浮在死海之上尽情的放空自己，在约旦走在玫瑰色的石头城中找寻历史的痕迹。 哎呦我的天，这所有的一切可能大家都在不同的文字或者是歌曲当中听到过，但是你真的这样走一遍的话，你会跟他一样收获全世界的风景。那么这一场旅行呢，确实让他看到了世界真的很大，他没有见过的很多东西。对他而言呢，他说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旅行，在旅途上他还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很重要啊，他是带着国际和平旅游研究所和平大使的身份去到每一个地方，然后他会积极和那儿的旅行官员去交流，通过旅行见闻倡导世界和平。旅途中呢，他也会去到当地学校分享自己这一路的见闻和感受，并且和学生们一起去交流谈论关于世界和平啊、经济和环境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那么这一趟旅行呢，刚才说了198个国家，他一定是要飞行很多次，刚才也有个数字来总结说他搭乘了200多次的飞机。那么这样一来呢，他就会认为，我们知道经常会说到碳排放的问题是吧，对环境可能造成了破坏，所以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找机会去种一棵树来宣传可持续旅游的概念。那大学毕业呢，他是学的这个科学专业啊，环境科学专业。那么他在旅途当中还参加了一项关于塑料微粒的采样的调研工作，采集他这一路上各地的河海湖的水样，然后寄到美国的实验室做相关的研究。在探索世界的同时呢，用旅行的方式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有很宏伟的目标，也有一个非常赤诚的心。 对， 刚才说的这一个旅行呢，叫做89年的姑娘啊，她是用18个月的时间来完成的。让我想起了，其实最早我们听到环球旅行的时候，一个是那个大航海时代，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来自欧洲的那些航海家的名字。再接下来我们可能听说过我们的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我们也听说过在小说里面描写那个环球80天。 对， 其实环球80天这件事情在当时我们也看到他用热气球来做这个航行了。到今天为止，不同的交通工具可以提供给大家所有的方便了，但是这个梦想依然很伟大，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放不下我们身边的一切去做这样挑战性的旅行。 有太多看似难以割舍的东西。 对，不过大家不要担心，其实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使命，对吧？ 对， 你完成好自己眼前的工作，然后找机会去做各种各样的旅行。 好的，我们要继续在直播间听第197位、198位嘉宾来讲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国家和地区。 哎，这也是一种享受哈、啊。 是是是， 其实也是一种折磨。 好吧，我们的环球趣闻录还在继续。我们接下来去到的是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这样的一个南部地区哈，大家都很愉快，因为以前说过是音乐细胞很浓的一个地方。在这儿呢，有一位爸爸，他有着老顽童一样的作风，他每天都会打扮成恐龙去接闺女放学，于是得到了恐龙爸爸这样一个绰号。 这位叫做塔德帕内尔的父亲上周下班回家之后呢，他就翻出了家里的霸王龙的造型服装，穿上之后他就跑到自家车道上，看着大女儿那个校车开过来了，他就开始在那个车道上跳舞迎接女儿。 一般家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发烧了，但是他们家家人都习惯这个父亲这种就是孩子爸爸哈，这种老顽童的作风。那这对夫妻呢，育有4个孩子，大女儿12岁，最小的一个孩子是3岁。虽然日子过得不算有多宽裕吧，但是丈夫总是能够想法子逗大家开心。 哦，穷开心呐、啊！这位太太说了啊，这个 帕内尔的夫人，她说每天家里会来好多孩子，多大的都有，看来他们家这个挺有孩子缘的哈。 对， 然后这个当爸爸的呢，有的时候会陪男孩子们在车道上打打篮球，有的时候会跟女孩子们玩玩恶作剧啊，不管是自己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孩子，都特别喜欢这个父亲。 嗯，这是家里有一个大活宝哈。 嗯， 那接下来呢，在狗年即将要来临的时候，曼谷的医院呢就为新生儿穿小狗装，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是狗宝宝的事儿了。 对， 那为了迎接2018年这个狗年的到来，泰国曼谷一家医院呢，真的为孩子们，就是刚刚出生的小孩们，穿上了小狗套装，拍照留念。 嗯，就在曼谷的保罗纪念医院。 他们也会哦，对，我知道东南亚很多国家跟咱们其实有很相似 的， 对这种传统文化哈，所以可能狗年他们也要过。 对，那护士们呢是在那儿呢为出生的宝宝戴上了用钩针编织而成的有小狗耳朵和眼睛的帽子。 啊，这个你也会钩是吧？ 我不会，我哪有那么厉害。在他们的尿不湿外头同样也套上同样材质这种配套短裤，就有点像很多那个新生儿照的时候穿那种钩织的那种小服装，很有意思。那这短裤， 不过它这个就是有标志了。 对，短裤后面还缝有一截小尾巴，特别逼真。 嗯， 那拍摄视频当中的两个小宝宝分别穿着白色和蓝色的小狗套装，趴在一起酣睡。照片呢也装入相框，交给他们的父母。 嗯，这个特别有纪念意义啊，因为它刚好是在狗年来临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家呢，它可能跟咱们的生肖属相啊这些文化是相似的，但是它用的是公历纪年法， 对纪年的方式不一样。 刚刚好，如果是2018年它出生在这个狗年的话，就会永远记得它曾经有一个小狗套装，有这样的照片。 好多父母专门为了把自己这个能够获得这个小狗套装， 嗯， 选择了这家医院来生孩子。 这确实是一个 很好的商业营销方式， 生意经念得非常好。 对对对， 说到这个狗年，其实全世界的狗狗们他们都有不同的乐趣。你看美国啊，这个据说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对夫妇，他们前些时间呢就为一件事情特别的烦，说他们宝宝这个那个安抚奶嘴啊找不着了。 你宝宝很伤心， 宝宝这个东西是宝贝啊，是吧？ 对啊， 一有这个东西他就能安定下来， 可以安静下来 啊。那一个偶然的发现呢，帮这对夫妇找到了答案，这个奶嘴啊也进了一个宝宝的胃里，是他们小狗把这个东西吞下去了。 天哪！ 足足吞了21个。 哦， 你说原来这狗也喜欢这个东西哈？ 哎，吃进去了。这起初他们就是觉得安抚奶嘴怎么就老不见了？ 嗯， 后来发现他们家那只狗悄悄从桌面扒了下奶嘴儿，然后他们就联想到说这只狗啊最近进食缓慢，有的时候还会呕吐。 嗯， 隐约猜到了真相，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材质啊， 对， 它是消化不了的， 消化不了的，去看兽医去了。兽医原本以为也就吃下7-8个吧，结果手术取出了21个。 嗯，他们家不知道给这狗平时喂什么，我觉得这狗受罪了， 没吃饱可能。 对呀，而且它是不是有模仿的功能啊？它看见这个宝宝需要这奶嘴，它自己也想要。 太可爱了，但是确实是因此而受罪了，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嗯，最后咱们来看看加拿大的汪星人他们在干什么。 嗯，加拿大帕特朗纳养的狗呢，练就了一项技能，绝技，能够把5花8门的物体顶在头上不掉下来。顶碗，顶碗， 这是狗吗？这个 咱们的传统技艺。嗯， 这个狗叫托比，它是哈士奇和德国牧羊犬的后代，已经11岁了。 嗯， 狗主人呢，朗纳是55岁。他小时候呢，他看见过狗啊，把饼干顶在鼻子上，这个好像大家看到过啊，有 就是有一些狗是可以做到的。 嗯，然后那个顶饼干的这种狗呢，听了口令以后，把那个饼干抛到空中，然后再把它咬住。然后我们知道狗会耍这个杂技的，就是它其实不过把头一扬， 对， 把这饼干抛出去，然后 有人也去学这个，但是可能演的并没有狗好，就是如果练的对练的如果不够熟练的话，反正我就接不住。嗯， 然后这个朗纳他小时候有这记忆嘛， 嗯， 啊，他大了以后呢，他就养了2条狗，然后教这些狗啊来做这个叼饼干的功能，这个本领。嗯，但是到了这个他这个托比这条狗这儿，怎么都练不出来， 就不感兴趣， 人家一点都没兴趣。 嗯， 这朗纳呢就没有勉强他的狗来学这个把戏， 算了，随遇而安吧。 但是等到托比长到7岁的时候，哎，他突然发现，哎，有一项才艺啊，就是能够把东西顶在头上不掉。 嗯， 所以到了今天呢，这个托比能够听懂这个平衡这样一个指令啊 ，balance。 对，一听到这个单词就知道